三，语音。 一，韵母。 安。恩。昂。嗯。翁。 二，拼音。 班。奔。帮。崩。 潘。喷。乓。砰。 闷。闷。忙。懵。 翻。分。方。风。 单，登，当，灯，东， 摊，汤，腾，通， 难，能，囊，能。弄， 蓝，狼，扔，龙， 干，跟，刚，更，公， 堪，坑，康，坑。空， 憨，哼，夯，哼，轰。